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宁。京城帮帮团节目是一个温暖的有爱的节目，平时在周一到周五的直播过程当中，不管是哪位帮友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什么样的麻烦，只要是大家能够帮得上忙的，都会积极互动，出谋划策。当然在线下大家互帮互助的热情依然不减，每每听到这样的反馈，心里都会暖洋洋的。喂， 哎， 哎，你好， 哎，你好， 我是京城帮帮团。 哦，你好， 就是那天您不是求助孩子便秘的事情吗？ 对对对，大伙都给我打电话，还有好几个，有5、6个我没接着，通话的呢有3个， 嗯， 完了还发的信息有3个。 哟，这么多人给您打电话呀？ 对呀， 您想到了吗？ 没想到，真的没想到， 嗯， 这么老多，很高兴的。 那，大伙儿是怎么说的呀？ 大伙儿就说有的说呀，就是孩子不能用开塞露，太小，这样对孩子身体不好，尽量就用那个食品调理，多给孩子喝点菜汁水啊，喂点那个新鲜的酸奶，嗯，完了还有捏捏扣背的。 反正是好多人给你打电话帮您的忙是吧？ 对， 啊， 对对对，嗯。太感动了原先呀，真是我觉着好像不是真的似的， 嗯， 这回通过这事以后，哎，确实是相信了，这真是真的，大伙儿特别热情，真的确实挺感动的， 啊， 真的， 嗯， 也太好了，这个办得太好了，我觉得咱们这平台真是正能量，真的， 嗯， 太好了。 好， 谢谢， 嗯，那个您知道我们节目的口号是什么吗？ 知道，要先感谢我，你就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你去帮助别人；要想感谢我，你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你去帮助别人。 喂，你好。 嗯， 哎，想问一下，您是求购老式的铁的饼铛吗？ 已经求购到了。 哦，求购到了是吗？ 啊，谢谢啊。 您为什么非要用那种铁的饼铛呢？ 做那个锅贴不挺好吗？小的电饼铛没谁好使，我们都用惯了。哦，方明吧？ 对呀，啊，您怎么听出来了呀？ 因为我天天听帮帮团节目，我不是求购吗？后来我们节目一看挺好的，说你也帮我求一个，我说行。那天有俩师傅都给我打电话，怎么着？ 您经常听我们节目吗？ 我天天听。本来那个饼铛那事，我上哪找去？还真是， 哎，灯的还真是管用了， 挺快的是吧？ 刚播完以后就来大电话呢，我说我就叫你帮忙团，他说我也是，因为别人不认识就不了解，我说帮忙团肯定都是可靠的人，还挺痛快的。这节目办的真是对老百姓挺好的，特别实惠，还特别快，又快又真帮忙。 那阿姨，您知道我们节目的口号是什么吗？ 要想感谢我，就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就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帮助别人。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喂，你好。 喂，你好，我们是京城帮帮团。 哎，你好。 我看您给我们发了一个反馈的信息啊，说您求购的都已经求到了，是吗？ 对。 发了信息之后，有多少人跟你联系啊？ 有五六个。 五六个呢？哦。 对对对。 那他们那个车的要求都符合您的要求吗？ 都符合。 车子好吗？ 车况非常好，价格也特别棒。车的话，基本上我回来就没有收拾，一直在骑。 那你们是多少钱成交的呢？ 当时是要的350，然后聊了325，这个价格已经不错，它是十多年的车了， 就是时间年头比较长了，但是车况还不错。 对对对，然后保养的也比较不错，就是他在四方桥，我在五方桥，直接打电话提前约好了，然后我就直接过去约了地点，然后见了面，试一下车子，聊聊那个生活。 哦，还聊聊生活是吗？ 对对对。 听你的年纪好像也不是特别大是吧？ 30。 怎么知道我们这个节目的呢？ 我是开车，有时候开车上下班的时候，有时候我开车出去办事儿，正好听到咱们节目，听了有五六年了吧。我感觉咱们的节目就是都是为人民服务，帮助别人，帮助大家，挺不错。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是一个大家共同来帮助。 那您呢？您能做到吗？ 每次我出去都是什么的，能力所能及能做到的，我都做。 那我们的节目口号您知道吗？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当别人需要时，我一定卷起袖子帮助他， 帮助他， 帮助他， 帮助他， 帮助他。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我们是一家人， 一家人， 相亲相爱， 有人才会相聚， 有心才会珍惜， 何必让满天乌云遮住眼睛。 我是如此满足，因为有你了解我的付出。人有时候因为了解所以幸福，生活会有痛苦，生命会有孤独，是因为我们都曾经真正投入。那个有风的下午，你叫我换一个角度，痛苦不过是生命赐给我们还没打开的礼物。我们一起努力，我们一起哭，有你一句话我就撑得住，有时走到高处，有时看不到路，可遇不可求，有你这个老朋友。生命会有孤独， 为我们都曾经真正投入。记得那段漫长的旅途，你叫我放慢脚步，生活有起有落，有甜有苦，有你在就不孤独。有你一句话我就撑得住，有时走到高处，有时看不到路，可遇不可求，有你这个老朋友。有你一句话我就撑得住，有时走到高处，有时看不到路，可遇不可求，有你这个老婆。我们一起努力，我们一起哭，有你一句话我就撑得住，有时走到高处，有时看不到路，从来不曾模糊，你是我的老朋友。 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交给我们的周凡老师了。最近啊，关于和孩子相处的问题比较多，而重点呢就是在暑假当中和孩子相处的时间太久了，很多家长都觉得问题太多，麻烦太多。但是这个假期过了，还会迎来下一个假期，更何况和孩子相处不管是在平时还是在假期都是需要方式和方法的。如此专业的问题我们就交给专业人士吧。 大家好，我是周凡。我相信很多家长这段时间和孩子长时间的高频率的高密度相处，很多家长已经快要到好多次到了要崩溃的边缘了吧。那很多家长最近都在跟我吐槽说啊，每天跟孩子在一起，那有的家长呢还带孩子去旅行，一天24小时，天天跟孩子在一起，躲都没有地方躲，就觉得说这种跟孩子相处的时间一长之后，真的这个耐心值啊在不断不断的递减，就觉得已经要充值了，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充，就觉得接下来看着孩子哪哪都不顺眼，然后觉得动不动就容易发火。那很多家长朋友呢就会问我，像这种情况该怎么办。首先是这样，当我们和一个人，无论这个人是一个你的伴侣啊，异性，或者是孩子，或者是同事朋友，你跟任何一个人，当你在一个相对比较私密的空间，或者是一个比较相对封闭的空间，长时间的高密度的相处，都会带来这种关系上的这种压力感。那这种压力感是来自于说，当两个人在一个比较亲密的关系中，我们彼此的内在的一些细节上的生活的状态和我们的性格当中的一些隐藏在我们的社会人格，社会人格也就是在我们为人处事啊，去见朋友啊，在一些公众的场合我们比较得体的所认知的那种人格模式背后的那个阴影人格，也叫脆弱人格，它会更多的在这种很私密的环境以及这种很平常的很放松的生活状态当中更多的被呈现出来。那不仅呢成年人有社会人格，孩子当然也有，很多的父母都觉得他们很了解他们的孩子，其实他们未必很了解。我们常常看到的孩子只是在我们面前所呈现的样子，当他在学校的样子，他在跟老师相处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他跟同学相处的样子，其实很多的家长并没有看到，所以我们很多的父母并没有我们以为的那么了解我们的孩子。当我们无论是和一个成年人亲密的长时间相处，还是和孩子长时间的相处，我们就会发现，当我们的内在框架不够大的时候，不够有足够的接纳力和有足够的弹性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高频率的多次的感受到我们的内在框架的底线被对方触发。 那这些触发点呢，小到有可能是牙膏是从中间挤还是从底端挤，在沙发上可不可以吃东西，那大到关于价值观、人生观、对生活的一些态度和观念、金钱观念、花钱的一种方式等等，那么都有可能会触发我们的这种底线，以至于造成我们的不舒服、不适感。那这种不舒服和不适感其实本质上并不是对方造成的，而是因为我们内在的框架不够大而引发的。就想起在我的大女儿很小的时候，一岁多左右的时候，我的先生带她的时候，就经常听到她在家里面跟我们家的闺女咆哮说，麦多多你又触动我的底线。她经常有的时候一天要说上好几回，那我就笑她，我就说，你看你这个底线经常被触动，这说明你的底线实在是太低了，所以动不动就会触动，你需要把你的底线调高一点，这样才不会动不动就被别人触动底线。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感受到对方的某些行为、某些做法、某些观念已经让我们感觉到有无法忍受，或者是触发我们的这种不适的反应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先去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到底是我自己的框架太窄对他有限制，还是真的他的这个行为是不可容忍、不可接受的。如果我们比较善于问自己这样的问题，我们就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对孩子所提出的制止、说不的这个部分，很多时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我们并不需要在一天当中对他们说那么多的不行、不可以、不能这样。当然我们同时也不需要一天到晚对他说那么多的你马上、你必须、你一定要啊，你就会发现你对于孩子的这种要求和限制会容易宽松很多，有弹性很多，因为没有什么事情是必须唯一的一条路径。当我们觉得很多事情只有我们所认知的唯一的路径的时候，其实是因为我们内在有一些太过于固执的东西，而我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固执。通常固执的人他们都会觉得说我所认知的是世界上唯一的标准的真理，但我想要告诉大家的是，所有固执的人他们都这么认为。所以通常为什么一个人碰到另外一个固执的人他就会特别痛苦，因为他们两个人都认为自己所抱持的是世界唯一的标准真理。但是我想要告诉大家的是，没有什么是世界唯一的标准真理，那你所认知的只是你的世界框架中所认知的那个所谓的真理，而这些真理是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从我们的养育者或者是我们在那个年代那个时代所学会到的一些社会的规条和一些文化的方式。比方说有一些父母他们在电梯里面就经常会对孩子说，快叫叔叔叫阿姨啊！如果不叫的话就说，哎，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呢啊，或者是哪一个成年人给了孩子一点食物就会说，快说谢谢，怎么声音这么小，大声点，叔叔没听见。我想告诉很多父母，就是像这种很多的细节其实你都需要对自己有觉知，就是这些东西它是属于你内在的个人需要，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真理。当你用你的这些个人性的这种需要和信念去要求孩子的时候，那么你有很有可能会遭到孩子的反弹，而这种反弹又会给你带来很多的不舒服的感觉。但是你需要去处理的并不是去镇压孩子，而是借由孩子的反弹来看到你的这种要求是不是真的有必要，还是基于你个人某种虚荣心，或者是对于他人的讨好，或者是对于自己的不自信等等这方面的问题所引发出来的。其实在很多时候孩子的反抗、孩子的叛逆都是因为养育者在陪伴他们的过程中有太多的过度干预或者是过度保护所引发的。那某种程度上其实过度干预就是过度保护。比方说孩子在玩这个游戏搭积木或者是玩一些拼装型的玩具，那可能他有的时候没有找到一些东西，然后家长就在旁边说，哎，你看是这个，你那个是错的，你得用这个啊，在旁边非常的着急，他着急的程度比孩子本人还要急。但其实在这个过程中这是孩子自己需要去体验的，他可能就是需要体验这种挫败感，或者是这个在找不到的时候没有耐心然后着急的感觉，然后再去梳理自己的感受，然后再去面对自己的感受，然后慢慢的他就掌握了这种去应付自己感受的能力，以及去如何更好的通过自己的眼睛和观察能够学习到如何去辨别空间、辨别形状的能力。但是当家长在这个过程中太多的去 参与和保护的时候，就会损失掉孩子学习的机会，同时也会让孩子把他本来自己要去面对的情绪变成了这个情绪是针对家长的，于是他就感受不到他自己的挫败感，而是感受到对他的养育者的这种愤怒和不耐烦的感觉。而这种孩子对家长的愤怒和不耐烦或者是厌烦，其实本质上是家长自己创造出来的。那在这里面特别还包含了像比方说孩子写假期作业这样的问题，那很多的家长都很喜欢在孩子放假期间不断的去敦促孩子做作业的问题，但是我特别想要去跟大家讲的就是，孩子他需要去经历自己去安排时间，然后体验到自己做选择之后的那个后果，他才能够从中学习。比方说我的大女儿在第一年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她的暑假作业就是到了最后一两天她才想起来，然后急得在那里大哭。那在此之前呢，其实我们有提醒过她一两次，但是我们尽到了家长提醒的这个责任之后，我们就不再过多的去提醒。那她自己也说 OK， 我自己决定了，我来安排。那我们当时其实是看到他一直还是在玩，但是我们知道他需要去体验这个过程。那最后他体验到了最后几天中非常的着急，然后大哭。但是这个经历对于孩子来讲是有价值的，是有意义的。家长需要陪伴孩子经历这个过程。那么当孩子经历过这个过程之后，当他下一次再有这种自己需要安排时间的机会，他就能够更好的去运用自己的时间，他就会知道说他做什么样的选择会相应的面对怎样的结果，他也会更会为自己的结果负责，同时他也更懂得如何去为自己的选择去负责任。所以当很多的家长不愿意让孩子面对错误承担错误，他们好像是为孩子好，但其实他们剥夺了孩子通过错误来学习和成长的机会。然后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不仅这个家长累，孩子很累，而且孩子还会成长的速度很慢，因为家长在这个过程中过度的去干预，代劳了孩子应该去体验到的东西。所以家长就会发现当他们过度的保护和过度的干预的时候，他们的孩子会变得越来越依赖，越来越没有主见，而且最后后果发生的时候，孩子是没有能力去为他负责的，最后还是要家长为其去承担责任。 要知道如何教育孩子并不是一朝一夕、一个假期或者是看几本书就可以解决的问题，需要我们有足够的耐心以及一定的知识储备。所以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让我们和孩子一起来成长，相信我们会发现很多惊喜。这惊喜不仅是孩子带给我们的，同样也是我们自己带给自己的。好，听众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第一时段就先告一段落，稍后请您继续关注第二时段的内容，一会儿见。 这天气太好，工作是种罪恶，陪我就做一天傻瓜，在夜里碰头喝。

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厨师小高，那今天呢我们一起跟大家主要聊聊的话题呢是蔬菜。面对夏季的高温天气啊，我们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防暑降温。说到防暑降温呢，除了啊咱们遮阳啊开空调之外呢，其实通过食疗的方法调理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比如说有一些蔬菜就特别适合在夏天吃，像我们夏天常吃的苦瓜、丝瓜。那说到丝瓜和苦瓜，有听众就问到问题了，说想请问一下嘉宾，苦瓜和丝瓜呀，他们的烹调方式呢，一般啊，苦瓜就是凉拌或者是炒鸡蛋，这个丝瓜呢也是炒鸡蛋或者是做汤。就除了这些常规的做法之外呢，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做法呢？ 因为这两种蔬菜它的那个就是异味是比较大的，其实做的方法很少，还是有一些做的窍门在里边吧。您可以比如说，之前两天我喝了一个就是丝瓜和蛤蜊的一个汤，是挺好的。我之前也是很少见到这种做法，他是买的那种就是干货的蛤蜊干，然后泡发之后，然后用那个水，然后丝瓜也是先焯熟，然后用那个一起煮，煮完之后就没有丝毫没有就是丝瓜那个味道。它就是很好的一个就海鲜的味道。像苦瓜的话，我之前做过一个，把那个三文鱼剁成泥，加了盐跟黑胡椒调味儿，然后这个苦瓜不焯水，直接就是切成一段一段的，把那个籽儿去掉，然后薄一点的段儿，把那三文鱼泥那个就是酿在里边，然后两面去煎熟的，还挺好的 啊。那说到苦瓜呀，我们最常吃的方法还是凉拌，那它焯的方法跟刚才我们说那个扁豆一样吗？苦瓜怎么焯，怎么做？ 苦瓜基本上会先给它就是破开，或者就切成段儿啊，或者切成块儿，然后把里面那个籽儿去掉，因为那个籽儿是苦，非常苦，然后口感也是不好，包括里面那个瓤儿，然后去焯水，焯水的时候也是加油和盐，焯完之后可以放在那个凉水里多泡一会儿，让它那个苦味物质多进出一点。 嗯，我们在焯苦瓜的时候也是要把它切得比较薄一点吗？ 对，基本上就是之后用，比如说苦瓜片啊、苦瓜条这样的，最后用它什么样，你就先把它焯成什么样，就尽量的小一点。 啊，这是拌苦瓜啊。那如果我是要做炒苦瓜的话，清炒啊，或者是蛋炒的话，还用再焯它吗？ 对，您要不喜欢那个苦味，就要焯掉，就是焯它，焯完之后也是冰镇浸泡，它那个味道会出来很多的。 哦，我们都知道啊，苦瓜当中的那个苦味啊，就源于它其中的那个生物碱叫奎宁嘛。 对。 那你说你把它都焯了，它就起不到它那个作用吧？因为这些营养物质它本身就有这个促进食欲啊、什么利尿啊、包括提神醒脑的作用。 嗯。 那如果焯了的话，是不是这些物质就不存在了呢？ 不是不存在，它就是这样的话就是损失的比较多，只是这么说。但它其他那些膳食纤维之类的它还是在里边。包括就是指望这个就是一顿菜能 治病 改善什么身体状况，其实不太可能，除非能坚持或者每一顿，因为它真正这种天然蔬菜里面含有的这种维生素并不多。 看你图什么哈。 对对，其实大多数还是图心理安慰。 好吧，再来说一下茄子啊，有好几位听众呢都问到了茄子的做法。这北京也是哈，夏天好吃个茄子哈，什么茄丁面呀、烧个茄子、拌个茄泥之类的啊。首先是茄子的选择，而现在本地茄子嘛，就应该是那种圆茄子，长的是那种南方茄子。这两种茄子在口感上有什么不一样呢？ 就是圆茄子更面一点，长茄子比较嫩，它比较容易熟。然后还有一种特别长的茄子，您见过吗？ 见过，就长得像某种瓜了。 对对，特别长的茄子、还有那种茄子。茄子其实还是挺多样的，比如说做馅儿啊，我之前做过一个那个用茄子做披萨，它整个把茄子打开之后变成一个片儿嘛，然后就像做披萨一样。当然茄子是先微波炉打过，打得比较软，但是没有那么软哈，它是能打开，然后就像做披萨一样，而且还挺有特色的。还有一些比如类似烧烤里面也有茄子嘛。 怎么做呢？ 基本上您家里的话就用烤箱嘛，或者微波炉这样的。如果用烤箱的话是包锡纸，如果要就是微波炉的话就不用包锡纸了，因为锡纸不能进微波炉嘛。比如说先套一个塑料袋先洗一下，然后那个板 不要去掉，他留那个瓣儿，一会儿上桌的话是挺俏皮、挺有意思的。 嗯， 完了之后包一个塑料袋，先微波炉长茄子用的那个长茄子，要不要太大的，然后基本上微波炉打个3分钟左右，它就软了，但没有那么软。中间开一刀，给它两边打开，但不要切断，然后在肉厚的地方再划一刀，它就展开了。如果瓣儿那块没开的话，那稍微划一下，它就变成一个片儿。然后您可以买一些那个蒜蓉辣酱啊，或者自己做一些，基本上不要用那种就是大粒儿那种孜然什么这样的，它口感不好嘛，还是用那种酱类的，专门有卖那种烧烤酱。您甚至可以炒一些肉末啊，比如说牛肉末什么，就填在里面，填好之后再给它封住。 一整根茄子上桌了是吧？ 对， 嗯， 然后用一个锡纸裹住它，大概烤箱150度。这样再烤个10分钟，因为其实它也是已经是熟的，这只是为了再加热。之后上桌，整个这个茄子一拽那个瓣儿就出来嘛，放一个盘子里。上桌的时候，把这锡纸一打开，一股热气出来，还是挺有效果的。 哎呀， 然后这个是这种烧烤风味儿的，还可以，比如说里面加芝士，它出来就有那种拉丝的效果；加那种马苏里拉芝士，它有拉丝的效果。您要为了香的话，放的是车打芝士，然后也是加一些。这种番茄酱就有卖那种披萨酱的，其实，然后也是加一些那种肉碎、牛肉碎之类的培根放在里边，它就是那种西式的。 对，听着就特别有意思啊！你想啊，比如说啊，这个妈妈等了一星期了啊，盼着儿女回来吃个团圆饭什么的哈、那夏天这菜有什么呀？这应急菜不就是什么茄子、黄瓜、扁豆？什么冬瓜就这些吗？那你不能说每个星期回来咱们都烧茄子，都拌茄泥，这是。 而且烧茄子特别费油，其实不太健康。您吃完那烧茄子，您会发现那盘子里面全是油。 时间长了这也腻了。哎，咱们创新点新的东西，同样是一种食材，但是你变个花样做，里面填的东西不一样，马上那个味道就不一样了，整个家里面那个吃饭的气氛 对它有这个，它有这个形状什么。这样它就会比较好看，比较新颖，而且它有一个仪式感，上桌的时候一打开，然后它就感觉就特别高端。 对，开盖有奖是吧？看看里面是什么。 而且这个茄子其实茄子本身没什么味道，可以您做很多种味道，比如我们还做过味增味儿的，买那种白味增跟蒜泥和在一起，然后抹在里面也挺好吃的。 就它本身没什么味儿，你想让它做成什么味儿，跟它什么配在一起，它就是什么味儿。 嗯，对对对。 嗯。我们有听众问到了茄子啊，还有听众呢问到了，嘿，这就更加长了，问到了黄瓜，说大师啊，大师啊，说大师啊，你说这夏天吃黄瓜，它除了拍黄瓜、拌黄瓜，就没点新鲜样了吗？凉拌黄瓜生吃可能也就这样了吧？ 对，就是还有一些就是炒的嘛，但其实我真的不太喜欢炒的，因为黄瓜本身水分比较多。 嗯。 您去炒了之后比较烂， 它就不是黄瓜味儿、 就是。对对对对，而且黄瓜这个味道，它一炒之后，那个味道比较重。它那个因为一加热味道比较重，很多人其实不太喜欢这黄瓜味道。您就是在凉拌上可以就是出一些特色，比如说您的那个调料上出特色，有各种口味的那个沙拉酱，您可以尝试着买一点儿。再有就是我们做喜欢用那个就是爆皮刀，直接一下就是一下爆到底，变成一个长片儿。 嗯。 4片到5片，然后落在一起，稍微错着一点，然后一卷变成一个黄瓜卷儿，那种特别好玩 啊！就是里面你也可以卷东西，可以不卷东西。那卷的东西卷 基本上不卷的，因为黄瓜就比较窄嘛，卷完就是像那个小时候吃那果丹皮一样，只不过它是绿色的哈。然后放在底下，然后顶上还可以放一些什么切开的西红柿啊，或者一些小水果什么的，或者是直接放在边上当摆盘的。然后这个东西您还可以当那种。就是类似刺身的吃，蘸那个芥末酱油这样的，它还挺有意思的，而口感很好，因为它层层叠叠的，它会吸底下的那个汤汁儿，味道其实比拍黄瓜更入味儿。 对，人吃了那么多年的蒜泥拍黄瓜，拿刀背儿啪一拍，梆梆一剁， 那个就是快嘛。 那个，但是这个它听起来就比较讲究啊，咱们这个。粗细搭配一下啊，135拍黄瓜，246咱们可以卷点黄瓜片吃哈。 对，它是一个卷儿，然后您可以做那个造型、现在比较流行那种有造型那种盒饭便当那样的嘛。那这两个就可以做那种，比如猫头鹰的眼睛啊或者什么的，中间放个黑橄榄就可以了。 对，尤其是很多年轻人中午在单位吃饭嘛，这妈妈觉得这个职工餐不好吃，或者说这个外卖天天吃不健康， 对，油盐这样。 对，会给孩子准备一个饭盒。把它做在这个饭盒里面，其实带到单位去吃，也能够体现出 妈妈的爱。 对，如果是就是年轻人自己做的话，还是为了照相。 嗨，图什么呀？ 就是有才。 嗯，有才啊。 这种比如把蔬菜放在一起之后，头一天先准备一些，比如蔬菜丁啊，比如玉米粒儿，然后这些蔬菜放在一起，封到那个饭盒里面，可以用保鲜膜再裹一下饭盒，然后直接就收在冰箱里。但有一个注意的点，就是一个是比如说那种不太好的蔬菜，就不太那种适合生吃的蔬菜要先处理，还有就是那个沙拉汁儿一定不要先放在里面，因为蔬菜一沾盐这种它就蔫了嘛，又出水，就一定不要放在这个里面，是找一个密封袋或者小瓶子，哪怕就单放，然后第二天用的时候再临时一浇，特别好。包括一些脆的东西，比如说薯片也可以先放在一个盒里，保持它这个脆度。 就是你如果说打算不当时吃的话，这些东西不要提前做成成品。 对， 哪怕它是新鲜的，也跟那儿就是单摆复搁着，包括调料也都是分着包装的。 对对对， 等你当时吃的时候再现把它装进去，要不然口感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口感好，一个是亚硝酸盐嘛，这东西接触盐分，它就会产生亚硝酸盐，是就致癌物嘛。 好，说到夏季的蔬菜和好吃的东西啊，毛豆也算一个吧。 嗯， 毛豆一般就是咱们煮吧煮吧就吃了呗，还能怎么着啊？ 就煮的也不一样，有一种就是它首先是把两边先剪开，然后煮的时候不像咱们煮毛豆先放什么花椒大料那样的，它就是白水煮，然后时间也不是那么长，基本上您就是煮个10分钟、15分钟这样，然后拿出一粒儿您看一眼它的那个成熟程度，基本上熟了但不那么烂的情况下，然后过冰水，放在冰水里头一震，然后这个水里是放油和盐呢，煮的时候也是它会变得那种翠绿翠绿的，还没什么味道，它有点硬，有一点那种就是说的那种草味儿，就是草酸味儿，它特别硬，然后这个东西是蘸盐吃，这是一个下酒菜， 蘸盐吃， 就蘸点盐，稍微蘸一点盐，就吃的时候拿那个盐当调料，当然也可以不加了，因为你煮的时候是有盐味儿的。 哦，说到颜色呀，还有听众问到那个煮毛豆啊，说为什么我在外面餐厅里吃的煮毛豆是翠绿翠绿的，而我自己煮的毛豆都发黑呢？ 那这就是煮的那个时间嘛。 嗯， 包括您放那个东西，就放调料嘛，您首先不要放那种酱油什么这种东西，它就会发黑嘛。再一就是煮完之后要过一下凉水，还有就是煮的时间不要太长， 就是让它不要到那种就是面了的 感觉，软烂。对，因为这个豆类的东西还是有一些口感比较好，像刚才我说那种毛豆做法叫枝豆，就树枝的枝叫枝豆，那个就是翠绿翠绿的，比原本买的那个毛豆颜色还要绿。 哦，就是本身它的品种也有所区别。如果你想， 就是这种做法嘛，就包括这个西兰花，您在水里加了油和盐之后焯了之后，它就是比刚买的时候更绿，颜色更鲜艳。 同样都是一种食材，但是加了这么一点点东西，这么一点点料的话，它出来的这个颜色和状态就是不一 样。对，出来之后是翠绿翠绿的，然后马上就过冰水，就放在一个比如说一盆冰啊什么这种，稍微放点水，然后把它冰镇，然后让它迅速的那个温度就下来，它这颜色就保持住了。 啊，毛豆亦是如此。 对，毛豆也是这样。 好。来，我们又要说夏季时令蔬菜啊，也是家常特别常见的，就是冬瓜。这位听众问的很简单啊，嘉宾好，请问冬瓜怎么做好吃？对于不好吃冬瓜的人来说，好像冬瓜怎么做都不好吃。 我还是挺喜欢的，但是我喜欢也是基本上做汤比较好。 哦， 因为这个冬瓜其实是个特别好的减肥食物，就是它里面 水哈， 对对对，然后它这个水分含量比较高，膳食纤维高，就是吃完之后还有饱腹感，然后它还说就是没有什么固体物嘛，就是水多嘛，嗯，然后就是吃完之后就等于说没什么营养又占地儿，大概是这个意思 啊。 嗯，它就比较减肥。 对于冬瓜的印象啊，从小到大啊，就是烧冬瓜，要不然就是冬瓜丸子汤。 嗯嗯， 就是最多了啊，吃过一个南方阿姨做的，就是里面塞了点肉馅儿， 啊，酿冬瓜， 唯一见过的三种冬瓜的做法。 基本上就是蒸啊，像酿都是蒸类的，它里面可以比如裁成一个长方形，挖个小碗儿，然后里面放上肉馅儿，然后在南方我还吃过那种用那个就是一块就鸡肉主要是鸡皮，然后放在里面，然后上面再放一个小鲍鱼这种蒸出来的。然后北方的话基本上做汤啊，烧冬瓜，冬瓜烧海米是挺有名气的，冬瓜丸子汤这种比较多， 也就这样了吧。 对，基本 它能吃出什么花样来吗？凉拌冬瓜什么？ 凉拌冬瓜还暂时没看到，其实也可以，其实也可以啊、其实可以，现在是可以，就是尝试尝试，因为这东西本身没有毒性，对，顶多就是不好吃，还没有什么别的问题。 对，我的话讲了，做不好还做不坏吗？ 它只要做熟，然后安全就好。 嗯 嗯。这不像那个比如说扁豆啊鲜的黄花菜这种是真是有问题 啊，所以说它确实哈、啊、对于家常而言也就是我们常做的那几种做法了，但是呢由于段位的不同，手艺的不同，肯定也有做的好吃的，做的不好吃的哈。 就是冬瓜其实可以做很高端的菜，比如刚才咱们说那个素食的那种店专门做全素席的，它那种方肉就是冬瓜做的，包括您吃的很多那种比如说水果馅儿的月饼或者什么，其实都是冬瓜做的，它是调了味儿、 哦、 啊。 行，咱不说那么高端的啊、嗯、咱就说咱这接地气儿的啊，咱就说咱家常海米烧冬瓜或者就普通的烧冬瓜，咱怎么能把它烧好了？ 首先是断生，就是断生呢，就是比如海米的话就是先用开水泡嘛，用温水泡，别太开，然后多泡一泡，然后用这个汤，首先留着这个汤，然后那个冬瓜切好块去了皮之后，其实冬瓜焯一下也好，不焯也行，如果您切的小不用焯，如果要是切的大一点稍微焯一点断生，但不要焯的时间太长，用筷子一插就透就可以了，不要一插就透，然后一拔筷子这冬瓜又掉了，这说明就是焯的太过了，还是保持一个硬的这个口感。完了之后就是拿那个泡海米这个汤，然后加海米先煮一煮，把海米再煮出点味儿来，然后把冬瓜下，但是海米烧冬瓜基本上没有颜色嘛，可以稍微放一点那种生抽，然后一勾芡就好了。 嗯 啊，然后临出锅的时候可以放一点这种花椒油啊或者香油类的东西，它一个表面很亮，一个是花椒味也很香嘛，它而且也有调味的作用，而且它这个我们讲收口嘛，就吃完你刚入口然后是什么味道，中间是什么味道，然后最后它还有一个很干净的一个结尾，就特别好。 哦，就跟喝茶似的，是吧？ 嗯、对对对， 一道一道的。 对，它是、 嗯、 对它这个味道是有层次的嘛。包括前两天做了一个那个豌豆泥，特别好。一个是可以作为这种炸物的蘸酱，也可以一个也可以单吃。豌豆泥就买那个超市那种冻的豌豆，或者您去包鲜的也可以。然后化开之后，用黄油、洋葱跟蒜末炒，中间也可以稍微加一些鸡汤或者水，炒的能用勺子摁动了，您就稍微关小火，你就把它摁成泥，但不要太泥，要有一些颗粒感。然后黄油的量稍微大一点，然后这会儿您尝一下，味道就很好，包加一些盐和胡椒。然后我是再切了一些这个就是薄荷碎加在里面，一下就是口感就不太一样。 嗯， 它入口是有薄荷味儿，然后收尾很干净。 好吧，我们就刚才吃了个烧冬瓜，就吃出好几层的口感来， 嗯、 这也是吃出了新品味啊。还有听众说到冬瓜呀，问说现在那个市场上啊，有那种小的整个的冬瓜，和过去那种长的，就是、 嗯、 要这段啊， 那切一段， 切段的那个冬瓜，说这两种口味上有什么不一样吗？ 这口味也没什么不一样，就是小的冬瓜它基本上是餐厅或者家里做那种冬瓜盏是蒸的用的，然后大的冬瓜就是您正常家庭用的那样的。它现在那种做这种蒸的这种盏的也挺多，比如小的南瓜，然后西红柿也可以做盏，挺好的。包括刚才说那茄子那个东西，您放在一个掏空的一个西红柿里面，然后上面放上芝士，烤箱一烤也很好的那个。 嗯，还有几位听众都提到了关于粥的问题啊，因为夏天嘛， 嗯、 喝点粥也是挺好的。有提到冰粥的，还有蔬菜粥什么的啊。咱们说说冰粥吧。 冰粥就是 把粥做好了， 对对，就是对对对对对。但是它的要求就是，首先你比如说里面放蔬菜，那蔬菜也是不要提前放进去。您可以把蔬菜焯熟了，稍微放点油和盐拌一下，然后拿保鲜膜封住，放小碗里，就放在边上，您随时用的时候随时夹在里面就可以。 嗯， 比如说一些加了盐的一些肉丝啊这种东西，不要剩的时间太长，就别超过第二天第三天这样。 好吧，其实那个我前两天喝了一款冰粥，我觉得还挺别致的，其实就是普通的白米粥，然后冰凉的，它里面放了一些就是我们女孩爱吃的那种，就像 什么乌梅呀、话梅那种东西，哎，又开胃又酸甜儿，口感还挺不错的。 那就是把那乌梅或者话梅就是稍微泡一下，给泡软一点，不要太硬，影响口感嘛。然后就是也是临时用，临时往里加就行了。如果提前加里面，首先它会染色嘛，这乌梅什么会掉色嘛。 嗯。 然后还有一些比较搭配好的，比如说那种脆油条，油条弄得特别脆，再多过几次油，给它炸得脆脆的。比如 撒在粥里面。 对对，比如说早点剩的油条，您稍微留一段就行，真的不用特多，可能就五厘米一段就可以了。就足够几个人吃这个了，嗯 啊， 包括一些鸡丝啊、肉丝啊这样。 烹饪这东西就是在于不断的创新啊，不断的尝试哈。 对啊，现在很多人喜欢新的尝试嘛。 吃不好，反正也吃不坏啊。 对，就别沾那些有毒那些食物，比如发芽土豆什么的，千万就不要用。 好吧，我们衷心的祝愿大家啊，不管在哪个季节啊，都有好的胃口，身体健康。那么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厨师小高。同时呢，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稍后呢是记忆的唱片，我们周一直播间再见。 市场最近，娃哈哈集团的董事长宗庆后亮相电视购物直播，亲自为新上市的羊奶粉做宣传。 你看，这羊奶现在是越来越火爆，越来越流行，大众的认可度也越来越高。咱们给大家广播推广了4年时间的瑞宁品牌，也深受了市场的信赖，又获得了中国人保的质量承保，每一杯瑞宁羊奶都是品质有保障的好羊奶。 而且瑞宁羊奶的价格更加亲民，一盒300克，15 代的金钻配方羊奶粉，厂商的建议零售价是258元，活动中只要99块钱，订购两盒月度装还送一套青花瓷套碗，总共12件套，6碗6勺，精致漂亮，典雅大气。订购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成功打进电话呢，我们是免费的送货到家，让您签收满意之后再付款，不满意直接拒收，也不收取您任何的费用。所以您抓紧时间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看到手机尾号0058的朋友是老会员了，说自己62岁，和我们的羊奶已经有1年的时间，最近儿子工作应酬多，就想给儿子订上一套半年装的。其实我们前几期的节目中都陆续的说到了这奶制品对人体的好处，人出生的第一口粮食就是奶，欧美国家一生不断奶，那我们国家现在也非常重视奶制品的补充，现在的营养专家也建议要坚持终身喝奶的习惯，因为奶制品当中的丰富的营养元素在人的各个身体年龄段都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想购推荐的不是国外羊奶，正是民族品牌瑞麟，因为外国人喝的就是这一款，原价258，现在99，99您能喝上半个月，订购两盒一个月花198块钱，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本档还要再加送青花瓷套碗12件。2100的朋友说啊，羊奶没喝过，味道不大吗？真的有那么好吗？ 哎，再跟您解释一下，这没喝过的朋友呢太多了，因为羊奶是属于小众奶，它虽然营养高，但是价格贵，牛一天可以产30公斤的奶，但是羊只能产3公斤，这是10倍的差距，所以这样的羊奶只是少数家庭的专供。羊膻味呢您就别担心了，科技发展了几10年，现在的羊奶香醇丝滑，还有奶皮，所以我建议您自己来试一试。现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只要99块钱，那99块钱呢就是一个良心的成本价，也是给您一个可以放心尝试的无压力价。4007106108，4007106108，那订购两盒还要再免费赠送给您青花瓷12件套。4007106108，4007106108。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声音有颜色吗？ 这是火红色的声音，因为娇艳的红色代表了蓬勃的青春中国。 声音还有什么颜色？ 我爱这蓝色。 这是蓝色的声音，因为深沉的蓝色代表了广博的强大中国。 声音里的颜色有没有故事？ 黄色的脸，黑色的眼，不变。 这是黄黑色的声音，因为沧桑的黄黑色代表了厚重的历史中国。 声音里的颜色能装点我的生活吗？ 这是绿色的声音，因为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 美丽中国，我最